故作镇定，从不会坐以待毙，我的游戏我定义，就算弱肉强食也要还击。

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曾经的基本操作，如今的稀有品种。那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听一听近期发表的对唱歌。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吴青峰 solo 发展的第一首单曲，和 John 八八合作的这样一首 Everybody Woohoo。 说出个意义，废话成包装前的道理。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？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。我快乐时候。 Everybody, woohoo!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话也可以让人想到要表达的含义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吴青峰和 John 八八合唱的 Everybody 呜呼。听了这首歌你一定明白呜呼是什么意思了吧。那说到差不多十年前通过网络被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创作歌手，经常被一起提到的有徐良、汪苏泷，两个人有着相似的风格，他们更是很要好的朋友，而且两人还同属一家公司。在2011年的后会无期之后，在这个月汪苏泷、徐良又一起合唱了新歌，我们就来听电影《快把我哥带走》这样一首主题曲，写给妹妹的歌。 你说成长的烦恼有一箩筐，就像是装满苦豆的泡泡糖。我喜欢看你愁眉苦脸可爱模样，在偷偷为你买个冰棒。我阴天的外表散发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像小帅宝，而你只会手舞足蹈。转眼我们长大了，梦醒了，困难都太困难了，怎么面对呢？我还有很多问到底选的尾巴还是鸟巢，我像掉过的蚂蚁一样急躁，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。既然我每天晚上都睡得早，是的分数却样样比你高，你看这 ABCD 不知选谁才好，会让我为你格外辅导。谢谢我临门一脚听你写信给你爱的小草，我才华到连自己都受不了，每天都是我自己成长。荷尔蒙就连睡着打篮球动作潇洒帅爆，而你只会手舞足蹈。我像要过的蚂蚁一样急躁，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。是该面对现实了，要努力吧，现在还不算晚呢。所有的问号，把出现所有的敌人击倒，青春梦想是最好的弹药，有你作伴如此美好。 好漂亮哦！